第161集，他为什么在这里？方之旭走后，仁义从茶几下面摸出了一个录音器，这也是龚应贤要求他准备的。他给龚应贤打了电话，假设方之旭说的是真的，那样东西能被他们找到的几率无限趋近于零，因为他看得出来方之旭隐瞒了不少。说完之后，龚应贤沉默了半天，仁义都以为断线了，开口问道， 你听到了吗？ 你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龚应贤那委屈的口吻听得仁义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正事。 听到了，他说的话半真半假，他肯定不会说对自己不利的，估计模糊或者隐瞒了不少信息，但看来那个痕迹确实是有一样重要的东西，不然不会有人冒险回去就为了销毁证据。 如果真的是定时装置，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起火前那段时间里监控和目击者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起火时间接近8点，文辉商场6点半下班，如果是在6点半到7点这个时间段混进去的，正值下班高峰期，有非常多的人进出，调查难度太大了。 尤其是现场监控都已经被破坏了。 对，破坏了大半。我们之前已经将留存的一部分录像跟商场所有登记的员工进行了比对，没有发现异样。除此之外，商场长期进出流动人口，新员工、顾客、钟点工、送货的、清理垃圾的、外卖、快递、推销的，鱼龙混杂。天眼这次派不上太多用场了。 那就算我们找到定时装置，也无法找到纵火者。 你先把录音给我，我分析一下。定时起火装置可行性高吗？ 并不难，一个懂得燃烧原理的人可以有很多方法做出来。比如像在红武医院用化学反应时间差做延迟装置，在这起事件里只要预设一个需要1-2个小时才能起火的装置就可以了。其实最简单的引芯不就是一个定时装置吗？然后随着大火和之后的救援破坏，很多证据都消失了，现场调查很难发现。 可是你还是发现了，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对这个痕迹提出质疑？是没发现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无论是火调科还是警方，在现场勘探的时候都非常仔细，还有专业仪器，除非是人为掩盖了。方之旭去的那天晚上刚好是警力调走的那天，其实结合这两点也足够怀疑警方里有内鬼了。 我们并没有掉以轻心，现在获知的新的线索已经暂时不在大群分享了。 方之旭，你打算怎么办？ 他会是一枚有用的棋。我现在去你们中队取录音。 你不必过， 我还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等我。 龚应贤说完就挂了电话，不给仁义拒绝的机会。仁义叹了口气，哎，每一次见到龚应贤都是对他的考验。这时敲门声响起，仁义头也没抬地说， 进来。 会客室的门被推开了，仁义扭头一看，怔了一怔，严爵。 嗨，你怎么过来了？ 你们支队的领导找我过去谈话，孙排长的事。 仁义点点头，并不意外，有指战员牺牲是非常严重的事，必须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明确责任，判断是否有失职失误。只是此时见到严爵，仁义感到有些尴尬。严爵见仁义不说话，笑了笑， 啊，你不问我谈话内容吗？ 无所谓啊，我不怕担责任。 仁义心想，也许如果他受到处罚反而心里会好受些。 放心吧，不是针对你的，我完事之后啊，突然怀念你们炊事员做的土豆炖鸭肉了，所以就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鸭肉，我得问问。 严爵看了仁义一会儿，突然笑出声来。 你不会害怕我了吧？ 我怕你？ 自从上次之后，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但你一直躲着我，看起来真的很像怕我的样子。 我为什么躲着你？大家都这个岁数了，不用说得太直白了吧。 仁义对着严爵就没有对齐霄那样的温和与耐心，第一是因为两人交情浅，第二是因为严爵看着比齐霄结实扛造多了，反正他是生不出怜惜之心的。 我觉得还是说的直白一点比较好，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担心我泄露你的取向，还是担心我对你有意思。 你会吗？你有吗？ 仁义双手插兜，扬着下巴看着严爵。 你希望我先回答哪一个？ 我其实希望你不要回答。严爵，我希望我们都忘掉这段，回到普通同僚的关系。 那是自欺欺人，没劲。 严爵深深地盯着仁义，目光毫不掩饰的火热。 你有男朋友吗？说过这个问题也犹豫，那就是没有。 我有喜欢的人了。 龚应贤吗？ 仁义在心中暗叹，果然只要稍微用点心，谁会看不出来呢？ 我看出来了，可是他那个人奇奇怪怪的不说，他表现出了对你的独占欲，可你们俩却不是一对儿，这是直男惯用的伎俩，吊着你。你不会这个岁数了还那么天真吧？ 我们之间的事你并不了解，不要随便发表评论。 我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你看我们俩这么合拍，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话题，谈恋爱的话我还挺浪漫的，你不用这么着急拒绝我吧。 你说的这些只能证明我们只适合做朋友。 适合做朋友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吗？ 严爵走进了仁义，露出了一个坏笑。 要是你担心我们那方面不适合的话，可以先试一次，我还挺有自信的。 燕娟，我说的喜欢是认真的那种喜欢，我有喜欢的人了。 换做以前，也许他会和严爵试试，他一直都喜欢浪的，反正他也不矜持，可现在不行了，哪怕龚应贤让他失望透顶，让他避而远之，他的眼睛里也看不进去别人。严爵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然后消失了。他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仁义， 何必呢？ 不要再操心与你无关的事了，你不要吃饭吗？现在去食堂吗？快开饭了。 他算了算时间，红五分局离这里这么近，龚应贤恐怕就快到了，这两人要是撞到一起，哎呀，不知道会出什么摩擦。他又不能把严爵赶走。严爵却没有动，依旧深深地凝视着仁义。 如果我说我也是认真的呢？ 严爵，你让我为难了。 你单身就代表我有机会，对吧？我觉得人都应该给自己多一些选择。 快去吃饭吧。 一起去啊。 我有点事儿，晚点去。 你不会连跟我一起吃个饭都不敢吧？ 没有什么敢不敢的，我真的有事儿。先去，一会儿我再过去。 好吧，食堂在哪儿来着？好歹给我指指路吧。 出去就是楼梯，食堂就在二楼。这里这么小，需要指什么路啊？ 严爵却是一副不打算挪窝的样子。 啊，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 两人刚走出会议室，就见着龚应贤正步入大门，手里还拎着一个礼品袋，打了照面。龚应贤僵住了，仁义亦是感到不自在起来。龚应贤瞬间就想起了仁义和严爵的那段采访，以及之前与严爵相关的种种，都令他厌恶极了。他眼睛里顿时冒起了火，毫不客气地问： 他为什么在这里？